从此不再为你想，怕你又是我的方向，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无关。 尘世转遍地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就是这样啊。

春去春又来，有人轻声一种熟悉脸幽默牢牢锁在心中，往事如烟留不住，天涯海角成熟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作品是周华健、任贤齐的《别傻了》。